念记爱人，转眼又容易惹起伤感，情化作恨，相爱不相衬，自恨情爱断感同心，关心照慢路为他关心，为我未能及为之多感，难买爱之不甘心悲愤，空借叹错失恋教训，脑海中暗恋他，他笑扮动爱感，有智慧最懂我心，缘后那同命恋，相亲相爱不分，悲哀梦消散自相散，伤心他已另有爱人，创痛望情路觉得黑暗，情爱化恨怎化解痴心，梦断情天痴心缘分。梦断情天痴心。